是什么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好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我们家男的多。 光哥这么一开呀、啊，我心里都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。但是不写经典，不必再发扬光大。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块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有黑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，我是尚远。下面要请您先来欣赏一段快板书的作品《劫行车》片段。这个作品是李润杰先生创立的李派快板书的代表作，取材于大家非常熟悉的红色经典小说《红颜》。那么这一段落的故事呢，讲的是双枪老太婆乔装改扮和同志们下山去营救江姐，而且要捉住叛徒。无论是景色的描写、环境的渲染，还是人物的刻画、细节的描述，这个段子都写得太好了。李润杰先生的优秀传人弟子张志宽先生也常常演出这个作品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请您听一听前些年我们在剧场录制的一个实况片段，张志宽演出的《劫行车》。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，嘉陵江水这滚滚的东流像开锅，炽日炎炎如烈火，路上的行人烧心窝。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啊，哗，这一阵暴雨似过瓢泼，哎，霎时间雨过天晴，消了热，这长虹瑞彩照山河，清风徐来吹人爽。哎，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。 那位朋友说滑竿是什么呀？ 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，就是用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，上边这个棚下有脚蹬板，前后俩人这么一抬，嘿，跟小轿一样。 上年纪的人爬山要是走不动，坐这种滑杆那是又快又稳又保险，可得年轻的棒小伙子来抬。要叫我这样的去抬就麻烦了，又外行又没劲，胆儿又小，一上肩就打晃，走到山涧边上眼一晕，腿再一哆嗦，那也保险。连滑杆的我这一块往下折腾，这抬花杆的本是两个棒小伙，咱胸宽背后粗胳膊，嘿呦呦的面孔，精神头早和他等裤等褂，他的利落走起来，俩脚好像没沾地儿，可他要论快，经常比赛追汽车，太快喽。这花杆上面还支这个白布棚，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，这位老太太真叫阔。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子的身上穿， 肥大的裤褂，是银灰色这个踩着个把这个九丝罗，脚里边的摇的凋零扇，他的胳膊下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，钻石的戒指放地踩开的闪闪发蓝，霸眼夺王脸上看慈眉善目，精神好，他的腰板不塌，背不驼，不晕不喘不咳嗽，他的年纪就在60岁，看样子能活200多着，还是少说呢。您要问他是哪一位呀？他就是咱们地下党华蓥山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。老太婆今天的化妆下山，一来是救江姐，二来是除掉那个叛徒普子高，再也不能够叫他活。可靠的情况已掌握，在今天下午4点钟准时开过一辆刑警车，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，党决定在大石桥头接行车，这华干走在了公路上更快喽，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哟。不多时来到了大石桥，老太婆举目看明伯，见桥头上站着乡丁8-9个，搜查行人乱咋呼。靠桥头路旁有座大茶馆，天棚下没人喝茶，静着空桌。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，说：伙计们，抬到茶馆里边去歇住，你们太累了，吃点东西喝点水，每人再打2两好酒喝。谢谢老太太。说话真的来到了大桥口，有乡丁大喊一声，把枪托站住。花杆从哪来呀？ 从余家坨。别吵，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，又要检查吗？东西都在花杆上，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。 乡丁没看哟，这老太太真阔呀，听话茶这个主可惹不得，他儿子不定得多横，趁早别捅马蜂窝，结识就哪个大户的妈妈老老太太，要不就是这意，那么心里的不住的乱琢磨。眼看着老太婆坦坦然然进了茶馆，那么看了看这滑杆，又摸了摸，哎呦，这滑杆可真漂亮啊。那么谁的也都进了茶馆，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 呀，您拉着喝茶还得吃鲜货，要天吃蜜饯，咱们这个江米老灶最好喝。 好，给我泡杯龙井，来碗老灶蛋，你再问问我那两个伙计要什么。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，匣子口今天也加多了。 哎呦，可不是嘛， 听说共产党要攻城啊。 哎，哪有这么厉害呀？哎呦，您老人家可是不晓得呀， 可是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，不知道哪会儿炸了窝，连刘胡的老头都不敢进城去，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。 哎，那老汉怕什么？嗨，别提了，前几天县里要抓一个蓝胡子，可了不得喽，看见老头他们就捉，什么大胡子、小胡子、长胡子、短胡子、黑胡子、白胡子、花白胡子、黄胡子，他们可满不论颜色。那天的老头来的真不少啊，他们抓了足有300多，结果还都抓错了。闹了半天，县里头要抓的是一个姓蓝的胡子，你说这是缺德不缺德哟？ 就那一次把老头都给吓病了，这个事不让往外说呢。 哟，我都给说了。 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乡丁小队长，他的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。我说老太太，您老人家从余家坨来看见共产党了吗？听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，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，您老听说没听说呀？ 听说了，有钱有势的都跑了，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。 嗨，捉什么？ 那个老板娘 放下了水碗，插了话，捉呀捉住一个的出来摆桌，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，说城门口贴张大告示，要悬赏捉拿一个共产党的双枪老太婆，双手能打枪特别准，这谁死谁就甭想活，他说打鼻子个不打眼呐、啊，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喽，这个事听得都神了，哪有这么大能耐的老太婆呀， 哪有你不认识字啊，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， 这张告示 就是通缉令， 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，谁抓了给谁10000块。 哎，我说老太太，您说10000块钱啊，不等于大婆罗马起来得有8000桌子这么一大堆不， 比这个多，我就知道还得多嘛， 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就阔喽，升官发财坐汽车，我再对付俩老婆。 哎，小伙子，你看我值10000块吗？ 您老人家怎么说这个？ 不，你想要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！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。 这家伙的闻听一激灵，浑身一抖，脖一缩，把舌头伸出了1寸多，拿手线往回揉，那一个劲的呼了后脑壳。他一回头，见几个农民进了茶馆，再一看，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。哎呦呵，不好！今天这里要出错，怎么400来人这么多？又一想，哎，怕什么？是共产党来了，我就交枪。连这只制服都一块脱，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，要把她骗到岗楼去，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，不给我伸手就愣夺，就这么办了。哎，我说老太太，你看看这风声可不太好啊，你是不是跟我到岗楼去躲躲，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，给您雇一辆啊又快又稳的小汽车，比坐您的滑杆可强得多不？小伙子，你的心眼真不错啊，这事一会儿咱再说。在这时候就听马达声音突突的响，公路上开来了一辆铁笼大卡车，这辆车开得特别快，有2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，有2个匪兵机枪手4只眼拔下张望胡学墨，汽车要把大桥上有乡丁大喊一声，把枪托站住，眼睁睁就是一场战，胜败如何下回说，谢谢 老公。早点做好了吗？还得上班呢。 饿了？不是，你先等会儿啊，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。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？ 你听听啊， 溜鱼腐，溜鱼肚，溜鱼骨，溜鱼片，腐溜肉片，烩三鲜，烩白蘑， 这也太油腻了。 太油腻了，来点清淡的。 小葱白豆腐，一清二白呀、啊，搁点小磨香油，是香扑扑香扑扑的。 光吃菜也不成啊，你来点主食。 往下听，准有 30高白米，20绿豆，20青黄豆，10个大馒头，100个小馒头，2斤黄面糕。 媳妇儿，早点来啦。 哟，怎么才来呀、啊？人听下人都听饱了。 嘿，这媳妇儿还真省钱。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志宽先生表演的快板书作品《劫行车》的片段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经典佳作《大师兄大闹县衙门》，表演者是相声前辈、尝试相声的开创者常连安。 我说这个笑话虽然是个笑话，还是个故事性，有朝代，就是清朝的事儿。光绪26年，庚子啊，义和团的事儿。什么叫义和团呢？就是人民起义嘛。那阵儿这外国人欺负中国人，是做官的没有不怕外国人的，连皇上光绪怎么样啊，都怕外国人。那阵儿外国为首的是德国人克林德，那么当家有一个人得跟皇上打交道呀，这个人也是德国人，可是皇上说什么不行，他

出的赞美。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。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mont 途昂，强者雄心，现在购车立享两年。